我听着那微微唱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，如果我的口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家乡繁荣兴旺，西沙西沙西沙西沙，祖国的宝岛，我的家乡，祖国的宝岛。

相依为命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 回响在红柳树下。